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，运动加音乐，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，聚焦中外活力歌单，分享专业运动知识。 FM102.5 北京体育广播，每天都在。 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，来自蔡健雅啊，有着这种让人无比舒适的慵懒的嗓音。 OK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，你好，我是思芒。 有太多深刻过往，刺眼而混乱。黑色的穹苍，排成一张网，心不忙， 边的黑暗。多亏那个倔强的我没学会投降，希望闪着不灭光芒，像一颗太阳在发烫。那是这场逆风的飞翔，眺望着前方渐亮的梦想，路越长越勇敢，我还着流浪。

再美的风景都不如你细腻。 Oh baby baby， 幸福喜欢突然袭击，没有倒数三二一，这样才叫惊喜。 What can I do? 装可爱，还是要说个明白？